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9集，杜成皇伸手一抓，那纸糊的主神也就带着淡淡的尖笑声破开，碎成千万片纸灰，蝴蝶一般纷纷飘落。其中一片纸灰落在了蓝河的肩头，却重如泰山，让他心头也沉重极了。几百万，好像白烧了。都城皇像是刻意要让他崩溃，抬手将他和宋福潭之间相连的那根勾魂锁射入手中。蓝河深感不妙，和宋福潭同时拉住勾魂锁，想要避开。可都城皇一用力， 不， 那伸缩自如的勾魂锁竟在他的手下断成了无数节。蓝河的瞳孔猛然扩大， 你， 他动了动，身上残余的炼身也跌落在地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这可是蓝河和宋福潭的红线啊，一度传为佳话。宋福潭亦是心疼，嘴唇微张。柳十三痛苦地惨叫了一声，宋福潭那话一下被噎了回去。众人都看到大黑蛇浑身猛然用力，原本他和长月圆二打一，占了优势也不能将对方摁下，此时瞬间暴起，竟是将四爪龙搅得几乎断掉。庙外的风雨也愈发狂暴起来了。这一下，金融街上的加班者们无法再忽视了，暴雨瓢泼一般，电压不稳，灯光闪烁，浓云低压。大家看着玻璃外有些可怖的夜空，不禁调侃，这又是哪位道友在渡劫呢？刘十三比蓝河和宋福潭都要激动多了，将四爪龙按在地上狂殴， 我杀了你们。 四爪龙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狂涌，委屈地化作了细细一条，从柳十三身上逃脱，回到都城隍衣板上。都城隍冷笑一声，端起都城隍印抛了出去。 妖蛇， 惩恶扬善，亦是城隍之职。官印飞至柳十三身上，他一时化为人身，受了重力一般半跪下。长月圆也翻身抬手试图为他撑起头上的官印，却也膝盖一软，跪碎了城隍庙的地板。 岂有此理，城隍印是收摄妖邪，你敢颠倒黑白。 胡大姑娘怒斥一声，不知从哪儿掏了把香灰抹在手上，跳起来抓那官印。她虽身在庙感山当差，却算不得正神，尤其这是神印。他手上抹了金顶香灰，试图混过去，但手触及之处仍是烫手无比，一抓到官印就尖叫着弹开，前爪毛都烧焦了，仍是不死心地继续扑上去，尽显狐门之风。蓝河还在看自己断了的锁链，十分心疼，同时觉出不大对，一拽旁边的白武。白武会意，变作大刺猬，被蓝河一拉一甩，就攀在宋福潭背后。胡七十九也机灵地翻身滚到了宋福潭身前，知道小宋恐怕就是下一个攻击重点了。蓝河反应虽快，都城隍却也只是一笑， 小和尚是地府特意选出来的病身红莲，众生皆病，是以你病，没想到你不治病反去写故事罢了。事到如今是留不成活口，反正你也不务正业。诸位，今日就是大家吞莲花得道的机会了。 恶鬼兴奋地响应了一声，那些鬼吏倒还有些犹豫，宋福潭的魂魄就跟唐僧肉差不多，但阴差们好歹做了那么久的正规军，还顾及蓝河的阴影，有点放不开。宋福潭的法剑剑锋泛着淡芒，刚才倒也斩了不少恶鬼， 身前还有只狐狸在发出威胁的低吼，身后的刺猬刺尖如电光。饶是如此，恶鬼们仍跃跃欲试，难以拒绝并身红莲的吸引。蓝河刚才先心疼完锁链，很快想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个。宋福潭没有防具，这360度的攻击万一被咬了那怎么办呢？他恍惚中看到了时间，电影恐怕都已经放了大半了。今夜不但没有看成首映，回想来他们在此与神灵为敌，宋福潭的剧本竟成趁机。老白还在聒噪的道， 神人终归是不一样的，你而今是人，因此奖赏了也是人，大老爷刚才招安，你自己不要还要往外跑，现在后悔了吧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大家相识一场，我白俊杰会替你收尸的。 蓝河抚了抚胸口，免得吐血，可也是此时脑中却灵光一闪，他好像有点头绪了，盯着都城隍，嘴里却对其他人道， 把你妈看好了。 胡七十九激动地指挥狐狸叫。蓝河一脚踹开了一名鬼吏，大步向都城隍去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扑了过去。 哟，擒贼先擒王啊。 都城隍轻松一弹袍子，正要动手，一条湿哒哒的舌头却是甩了过来，在他脖子上绕了好几圈，而后两端被老白拉住，顺势还跳到了他的身上。都城隍动作一致，表情倒不至于惊恐，倒像是无奈多一些。 搞什么？看清楚形势没有？你刚才不都想开了，认贼啊，认我做父了吗？ 老白用舌头勒着他，含糊不清的道， 和我阴间著名不孝子啊。 干得好老白。 蓝河大声道。要说老白这大孝子跟着蓝河期间什么技能增长了，那肯定是蓝河的老本行，演技。第一次见到蓝河时就演戏骗了老白，现在老白倒是把蓝河骗过去了。其他人也觉得老白平时就人尽可夫，竟是一点都未怀疑，直到蓝河反应过来老白的暗中提示。他越过都城隍的真身，蓝河看向其金身塑像。老白方才话里提到了奖赏，蓝河得到过东岳阴司的嘉奖，在东岳庙有自己的塑像，也被科普过和塑像有关的知识。这神像就和神的身体是一样的，在雕好之后人们称它为装藏，也就是在雕像背后开孔，放入代表五脏六腑和血液的中药进行开光。脏通脏器的脏，装了脏腑，凡人制作的泥胎偶像才有了神圣性，才能通灵，神灵以此身为媒介享受香火祭祀，就像牌位纸人与本尊的联系一样。他想到这一点后也明白必然不是巧合，老白肯定不是随便说的，压根儿就是在提醒自己该如何对付都城隍。虽然老白也极有默契地勒住了都城隍，蓝河心道，难怪之前老白还落井下石喊了句哪里跑，往外跑是没用的，京城是都城隍的地盘，往哪儿跑呢？其神身难得对付，但是他那神像可是凡俗所致。都城隍也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了，但别说那湿哒哒冰凉凉的舌头还真有点紧。都城隍抓着老白的舌头用力一拉，既和蓝河的勾魂锁一样断成了几节。老白舌头淌血，一会儿就满脸都是血污了，他嘴也没擦一下，幸好舌头够长，他紧紧抱着都城隍呜呜道， 俺首席，你还记得为何成人吗？ 老爷也不叫，直呼都城隍的名字。 城隍向来是人间英雄死后担任，就像老百姓生前也曾是法师。安大人能做城隍还是都城隍，定然是有什么义举才能担当此任，受一方安宁。他慢悠悠笑道： 就许你收受贿赂，不许我提升业绩。 神具人性，人性善变，安大人早不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对了，甚至洗脑了别人。老白试图唤醒他的良心，那根本就是白搭。蓝河遇上神位，隐没在黑暗中的胡四此时闪身出来了，他手里握的竟是城隍庙内牛头马面雕像手中的钢叉，正是都城隍所赐。 滚滚滚！ 蓝河不想浪费老白争取的机会，上手就毫不留情地横吹临济棒。胡四笑了一下，蓝河居然从中看出点苦涩与自嘲。他避开临济棒，双手握着钢叉朝蓝河刺来。蓝河陡然反应过来，胡四只剩一魄，与其说他握着钢叉，不如说都城隍用他的魂魄为法器附灵。蓝河还剩一条勾魂锁，缠在钢叉上一收，就与他僵了僵，一用力将其摔在身后。但胡四如影随形，鬼魅一般又扑了上来。蓝河回首，一手抓住胡四的肩膀，长长的虎爪陷进去，抓住了骨头，拖过来一棒就击在天灵盖上。虽说胡四被都城隍引诱，但蓝河不会在这种时候心软。胡四当即抱着钢叉尾顿在地， 不愧是碧霞娘娘座下的岳府神将。 都城隍瞥见了蓝河的果断利落的表现，也不觉惊奇，一把将老白撕下来攥在手中，要亲自拿住蓝河。一时庙外的暴风雨好似被引了进来，咆哮着脚向蓝河。蓝河才冲至神位前，只觉得魂魄刺动，也不知这风什么古怪，还带着漩涡，好像要把他的魂魄都搅散。他吃痛的一手勾住柱子，好让自己不被席卷进去，勉强从怀里摸出一张纸，正要折，却被风雨撕成了碎片。都城隍朝着他伸手，蓝河就觉得手抱不住，要被旋风卷过去，离着神位越来越远。倏然间破空声传来，一柄长剑飞射，都城隍凛然转身，见法剑剑锋直指自己。原来宋福坛投剑相助，这是古时高僧遗留禅宗至宝，都城隍也不敢轻视，两手去挡。而宋福坛飞剑出手，自己就只剩符纸了。恶鬼眼中红光愈发闪烁起来，蓝河知道宋福坛也是给自己争取机会，不再犹豫，转身撕开鬼裙跳上了神坛。那高大的城隍金身足有3米多高，蓝河两手合握临济棒，狠狠敲在金身后背，当即破开一洞。他伸手往神像中一掏，将神灵的脏腑全都挖了出来。都城隍身形一晃，果然神力受到了影响，法剑剑尖刺进他肩膀一寸，而且金身受损对神灵是莫大的耻辱，和他在坟头摆摊也差不多了。都城隍脸上原本轻松的笑意没了，他一咬牙，徒手抓着剑抽了出来，然后握住老白两只胳膊向两旁一扯，老白只觉得一阵剧痛，叫也叫不出声，感觉要被整个撕开了。都城隍森然道： 我说过这座城我说了算。 挖他脏腑又如何，不过是损耗了些金身香火带来的力量，他仍是都城隍。老白喊出来，身形扭曲，几乎要被扯开，闭眼大喊道： 爸爸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的。 与此同时，宋福坛也因为拉开胡七十九， 被恶鬼在手腕上狠狠咬了一口。他忍住没吭声，不愿引蓝河分心。蓝河看着掏去内脏，毁去了一半的神像，这样还不够啊。不对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他总觉得还能再做点什么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